第104章，宣告死亡。 雪莉小姑娘下巴尖而小巧，身上却很有肉，她有着这个年纪特有的婴儿肥，站在那里总会向前挺着肚皮，显得圆鼓鼓的，像是刚吃撑。雪莉积蓄的眼泪被油货挠回去，气得跑开了。萨莉看了一眼她的背影，又转回来瞪着众人。她跟妹妹一样，也挺着肚皮。余温离萨莉最近，她盯着小鬼的侧面看了半天，冲油货咕哝了一句：“你别说，看久了还有点憨态可掬呢。”下一秒，这位憨态可掬的小孩就做了一个令人诧异的动作。萨莉扫视一圈，突然吸溜了一下口水，配上那双纯净漂亮的蓝眼睛，莫名有点瘆得慌。吴丽皱起眉，杨叔也不知道想起了什么，面露菜色。唯独楚老板还有心开玩笑：“哟，这是看谁看饿了呀？”萨莉一听这话，像是被戳穿了心思，他瑟缩了一下，羞怯似的也跑走了，追着妹妹上了二楼。两个身影钻进房间，余文看着那个房间轻声说：“他俩肚子鼓鼓的，里面装的不会是……停，你别说，我有点恶心。”杨叔打断余文，余文乖乖的把嘴闭上，大家又聊了几句，把最终的房间分配定下来。四个姑娘不想分开，决定就在主卧挤一挤。老余脚还没消肿，上下楼不方便，和余文住在一楼小客厅。至于油货和秦鸠，两位大佬坚持要当恶霸，认准了兄妹俩的房间。油货看了一眼挂钟：“ 8点还早，我去找床被子。” 秦鸠点点头：“ 走吧，顺便跟那两个小鬼交流一下感情。你们……”“ 我们也回房间看看。”楚老板拍了拍舒雪说：“哎呀，你这脸色差的，你还是睡会儿吧。” 油货和秦鸠走进房间，儿童床一上一下鼓了两团包，上铺睡的是雪莉，她正裹着被子趴在床上，头顶淡金色的小啾啾露在被子外，枕头上摊着一本册子，她抓着一支水彩笔写写画画。听见开门声，他气鼓鼓地看了一眼油货，扯着被子把头也蒙了进去。下铺的萨莉干脆就没露过头，全程装死，看上去真的是被欺负狠了。油货也不管他们，和秦鸠一起把被子铺在地毯上。这期间，油货余光看见雪莉偷偷把被子掀开一条缝，蓝色的眼珠从缝隙中露出来，一转不转地盯着他们。秦鸠手没停，朝那边看了一眼，雪莉又把被子蒙上了。两人在屋子里简单转了一圈，这里刚被余文楚月他们翻找过，衣柜没关严实，还留了一条缝。油货把缝关上，看到柜门上钉着一张纸，那是一张时间安排表，写着8点起床，10点到15点玩耍时间，18点小睡一会儿，20点学习时间，21点晚安。纸的边缘已经破了，打着卷，字是用红色水彩笔写的，有点褪色发白，看得出来已经定在这里很久很久了。 这是给两个小鬼的，还是给客人的？ 油货捻着纸页突然出声：“ 不清楚，没准两者都有呢，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因为我困了。” 油货指着墙上的卡通钟，用一种极其客观冷静的语气说：“ 马上6点。 你这真不是什么后遗症？ 不知道，除了容易困，没其他影响。” 油火随口说道：“ 有可能以前也这样， 应该不会。幽惑扯了个抱枕扔在地上当枕头。 你不是什么都不记得吗？哪来那么多应该啊？ 不记得不代表我不能合理判断。 合理在哪儿？ 闲暇时间都补觉了，哪儿抽得出时间谈恋爱啊？幽惑动了动嘴唇，把第二个抱枕扔给他。 要不你去旁边回忆一下。 事实证明，柜子上的时间表是给所有人留的。卡通挂钟在6点整报了时，困倦瞬间席卷整栋房子。萨利和雪莉早就没了动静，隐约能听见小小的呼噜声，睡得很沉。楚月隔着门打了招呼。 考场效应嘛，尽量别睡太沉。 说完他锁上房门，四个姑娘相互挨着睡着了。秦先生刚拿试睡斗过人，这会儿说困就困有点没面子。他靠坐在桌边，打开两个抽屉，强打精神翻看考场线索。游惑则侧躺在地毯上，被子裹了一半，呼吸匀长。秦秋拎着一本过往日记本，看了三行，一个字没看进去。秦秋勉强等了5分钟，估摸着某人真睡着了，这才拿着本子过去躺下。刚盖上另一半被子，真睡着的游惑突然开口，他眼也不睁，用睡意浓重的声音反击。 001监考官也有后遗症吗？ 秦秋啧了一声，也不装样子。他翻了个身，含糊的哼笑说：“ 被传染了吧？哎，困死我了。” 在睡意照头的瞬间，小楼里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他一板一眼播报着一句话：“ 298考场考生 Christina 弄哭雪莉，宣告死亡。” 死亡？怎么就死亡了？小姑娘哭一声能把人嚎死？这个考场居然还全球通报结果。无数个问题蜂拥而至，但都抵不过考场效应。秦秋挣扎了一下，下一秒就睡了过去。墙上时钟指向7:45，距离8点还有15分钟，小楼里依然一片寂静。老于的醒来是个意外，因为扭伤的脚脖子实在很疼。屋里的空调在运转，空气干燥，他嗓子干得发痒，闷闷咳了两下。于文在他旁边睡觉，本着安全起见，他推了两下，低声说：“ 儿子，小文。” 轻微的鼾声依旧，于文没有要醒的意思。老于又躲回被窝。考场上情况难料，他不是一个瞎逞能的人，不想在万籁俱寂的时候单独出房门。月光从窗外照进来，从他的角度只能看见后院的半截围墙。突然老于听见外面有咚咚咚的声音，像是那对兄妹中的谁在外面拍皮球。但这个点拍皮球太奇怪了吧。老于闭上眼装死，还不忘抓住于文的胳膊，以免出现紧急状况。皮球声响了一会儿，他才突然发觉那声音正越靠越近，就好像对方正一边拍一边往窗户这边走。那声音贴着窗边，以一种极其规律的速度缓慢地响着。老于闭着眼，脑子塞满了想象出来的场景。一个有着淡金色头发透蓝色眼睛的小女孩或者小男孩正面无表情地站在窗口。即便当过兵，老于也有点毛。又过了一会儿，皮球突然停下，咕噜噜碾着树叶滚在墙角。窗外安静了多久，老于就装死装了多久。 就在他打算跟对方耗到底的时候，突然感觉有另一道呼吸声传来，近在咫尺，就在余文睡着的地方。关系到儿子，老余终于忍不住了，他绷住表情，眼睛悄悄睁开一条缝，就见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像无机制的玻璃球一样盯着他，就在他上方。老余猛地一激灵，一咕噜坐起来，发现小女孩雪莉正跪在床沿歪着头看他。明明是正常的动作，但老余就觉得这小姑娘哪儿哪儿都不对劲，有种说不出来的假。老余硬是扯出一个笑， 丫头，有什么事儿吗？怎么进屋不出声啊？ 雪莉抻着脖子看了他半天，也不说话。过了片刻，他突然问道， 你觉得我讨人喜欢吗？ 老余一阵无语，讨个屁，但这话不能说，说了自己恐怕就凉了。于是老余捏着鼻子，端出一副慈祥的笑脸说， 挺讨人喜欢的，我一直就想啊，谁家小姑娘长这样，那真是祖上烧高香了。 祖上对不起了，老余在心里磕头谢罪。雪莉很在意其中的某个字眼，又歪着头问道， 你觉得我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老余重重点头， 那肯定啊。 因为我很漂亮，所以很讨人喜欢。 雪莉自己理出一套因果来，确认道， 对吗？ 老余心想，按照套路，顺着对方说最安全，多说多错，于是点了点头说， 对。 雪莉突然凑近，细密的牙张开， 哎呦我去， 老余吓了一跳，又把余文往后挡了挡。雪莉像恶作剧成功一样咯咯笑起来，又继续盯着老余观察。过了漫长的几秒钟，他倏然收起笑，面无表情地说， 我长得这么讨人喜欢，你却害怕我。 老余不知道自己踩了哪脱狗屎，要遭受如此盘问。 还行，不怕。 老余辩解了一句，然而下一秒，雪莉已经扁着嘴哭了起来。她哭的时候眼睛也睁得很大，就像假的一样，水珠扑簌扑簌往下滑。 我要把你藏起来。 老余一愣， 藏什么？藏哪儿啊？ 墙上挂钟咔嗒跳了一个，一片静谧之中，小楼里再次响起系统的声音，内容和之前那句类似， 197考场。 系统在这里卡了一下壳，似乎没弄明白对象是谁。他顿了一下，按照考场绑定者的名字报道， 考生游惑弄哭了雪莉，宣告死亡。 这句话说完，他沉寂了几秒，又突然沙沙沙几声，像是后知后觉的惊喜。 二楼，输血作为 bug， 受考场影响没那么大。他在半梦半醒间听到了这句话，反应两秒后猛地坐起来。他试着推了推身边的人，都没醒，但呼吸尚在。因为体质特殊，相比于其他人，输血其实不太怕考场的很多惩罚，某种意义上胆子也挺大。他一秒没犹豫，跳下床直奔对面。房门一开，看见游火还在地上好好睡着，舒雪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心说难不成又是 bug， 或者幻听。正纳闷呢，舒雪感觉有人在背后轻轻拍了拍自己。他转头一看，和雪莉蓝色的大眼睛对上了。舒雪一惊，但又极快镇定下来。雪莉轻声问， 姐姐，你觉得我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吗？ 舒雪深吸了一口气说：对啊。雪莉垂下目光，低低地哦了一声。两分钟后，小楼又响起了一句话： 197考场，考生游惑弄哭了雪莉，又宣告死亡。 此时的联合监考处，监考官们再次集体问号。